嗨，大家好啊！久违咗嘅每日一万啊，咁啊呢排非常之忙啦，所以咧抽唔到咩时间出嚟，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先至录呢个每日一万。咁啊，琴日我就讲咗啦吓，我要实名举报啊，呢个叫做反中乱港吓、港独嘅导演。咁啊，依个边个咧？好多人喺度估啦，系咪刘伟强咧？啱啱拍套《建军大业》，系咪李力持咧？都唔系，依个其实就众望所归嘅王晶，冇第二个噶啦。点解要我话要实名举报一个叫做反共、港独导演啊？因为王导演咧、最近呢几年咧表现出爱国、爱港、爱共产党。香港嗰啲反對派全部都係廢青嚇、全部都冇 Q 用。但係啊，2016年4月份至到6月份，佢同無線合作嘅一套電視劇咧嚇、叫做《賭城群英會》啊，我哋叫做《賭城奇英會》啦嚇，因為好多奇英喺度啦嚇，資深演員啦，劉兆銘跟住謝賢嚇、第二梯隊咧。李国麟已经62岁啦，吓饰演呢个陶家。咁点解我讲佢咧？王晶一边咧就擦呢个共产党嘅鞋，一边咧就反中乱港，一面咧就赚人民币，吓、拍啲垃圾片出去荼毒呢个大好青年，一边咧吓、就喺度鼓吹一啲咧反共嘅信息。我平时咧都冇睇呢套《赌城群英会》嘅，啊睇咗我琴晚一打开个电视，一见到个麦明诗啊拉屎嗰一刻话乜嘢嘢，唔系叫做屠城咩？哇！这个名我一听到，我即刻个心凉一凉。这个王晶满口就爱国，原来啊对8964呢个屠城咧念念不忘，念念不忘是足足28年，从来冇间断。所以呢个咧，我要实名举报呢个反中乱港嘅港独导演王晶。点解我咁讲？我哋有历史可以睇嘅。我精选咗几条片。第一条片系1989年嘅专吊大鳄。张国强去到拉屎嘅时候，俾呢个反派李鹏恰咗成集噶啦。成套电影都俾佢恰住，到最后佢跌落，就嚟要跌落呢个大厦嗰度，喺天台跌落去，跟住就大声嗌：李鹏，你扑街啦！呢个第一点，呢个第一个 point。跟住再睇第二条片，第二条片呢个咧系精装追女仔，狼之一族。去到最后片尾拍咗几条讽刺我国嘅呢个事例，其中咧就揾两个男人跳脱衣舞，就话咧费事宁愿去金山洗大银啊，费事招呼啲解放军，民主自由无为等，冇胆去面对坦克阵，仲唔系喺度污蔑我哋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吓、好啦。跟住第三条片，整蛊专家一食谂住食呢个叫做诚实豆沙包咧，点知比错方言豆沙包，原木好诚实，这个叶子味好贤良淑德，跟住就话李鹏系我哋最伟大嘅领导人，你竟然话佢食咗方言豆沙包，三套电影嘅导演都系王晶，好啦，我谂住佢。有所顿悟啦，呢几年吓叫做咧投入党嘅怀抱咧，原来唔系，原来仍然包藏祸心吓。呢、个刘兆明拍呢套《赌城群英会》，佢个名仍然叫做屠城。喂，佢唔系废土嗰个土啊，唔系涂谨申嗰个土啊。佢系边个咧？佢系屠杀个屠啊！你谂下，咁多个名唔叫，叫屠城，仲唔系喺度污蔑我哋伟大社会主义祖国？吓、一心 就赚人民币攞着数，一面呢就喺度污蔑我哋社会主义伟大祖国。呢啲咁嘅导演根本要全国抵制，要发上去微博，发上去上面大陆嘅所有嗰啲讨论区、天涯论坛、强国论坛、铁血网，声讨呢个反中乱港嘅港独导演，大家帮帮手。